那先跟大家做个讲义上面的修正。那个十二页的那个自主状词位说，讲义上面说要澄清故意位跟故意是自己想要解的意思错，对，还是要以我们刚才黑板上面画的那个字的关系为主，用黑板上面画字的关系为主，就是那个针对于杀脖子的部分是成立杀人未遂，这部分是 OK 的。那个是丢水沟部分是过失致死跟遗弃尸体的未遂想要进，然后。过失致死跟遗弃尸体罪的想象竞合这一块，再去跟前面的杀人未遂、掐脖子部分数罪并罚，数罪并罚要这样才对，让大家做修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进入到事实错误，但是这个事实错误是发生在所谓的违法性这个阶层，是发生在违法性这个阶层，就已经脱离构成要件阶层了，所以发生在违法性阶层的事实错误，就是写在违法性这个部分。写在违法性这个部分，那其实要说的是，就是两种错误类型，一个叫做所谓的容许构成案件错误，另外是它的颠倒，叫做反面的容许构成案件错误。这种错误情况都是说，行为人对于特定的主确违法事由，还记得主确违法事由吗？这个保险金啊，哪里法院行为那些东西。它每一种主确违法事由，它都有所谓的客观的主确违法要素嘛，对不对？那那些客观主确违法要素，就好像是构成要件里面的客观构成要件一样，它也必须要行为人必须要认识到，主观上面也必须要认识到说，它有客观的主确违法要素存在，才会具备有所谓的主观的主确违法要素。这是已经讲过了，那大家记得也还记得吧？依照通俗的说法呢，唯有同时具备的客观跟主观的主确违法要素，才能够主确违法，所以缺一不可，缺一不可。那这边的错误意思是说，行为人对于主确违法事由的成立要素的前提事实发生了误认，主确违法事由成立要件的那个前提事实发生误认，所以客意思是说，对于客观主确违法要素的成立要件的事实啊，在讲抽象嘛，对不对？就是取个正当防卫，正当防卫的客观主确违法要素是什么？我再考考很久了，现在不法侵害，对不对？所以。能够彰显现在不法侵害的那个事实状况，就是这里所说的主确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所以像什么，你必须要认识到说有人正在对你做一个现在的拳打脚踢的行为，对，这就是认识到现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的前提事实，客观成立要件的前提事实，对，就是这里所说的主确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你这样去想就比较简单。那在紧急避难，你要认识到什么？我现在面临到一个。受到他人威胁的紧急危难当中，对这样的事实状况要有所认识。如果没有认识，或者是发生了误认，例如说那个人根本就没有想要对你为现在不法侵害，但是你以为那个人对你为攻击行为，这个时候就变成说没有认识，没有正确认识到那个主确违法事由成立的前提事实。这一种情况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对于主确违法事由的成立的前提事实发生错误，所以它在事实跟法律错误的归类上面仍然是属于所谓的事实错误的类型，而不是关于法律错误的类型，它还是属于事实错误。那大家还记得一个原则，只要涉及到事实错误，一定都跟故意有关系，跟故意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来讲正面的容许构成要件错误。这个案例呢，大家应该从第一节上课就听过很多次了，对，所以就不说了。就是一个女生走在暗巷里面，然后发现说后，她以为说后面男生要对她不利，事实上呢，后面男生只是一起回家的路人而已，就没想到她就拿女生就拿防狼喷雾把那个男的眼睛喷瞎了，这样子。针对这个情况，可能涉及到主确违法事由是什么？大家记得这个案例里面，你还是要写那个被擦掉。对，还是要写构成要件跟那个，还是要审查构成要件。 是对于客观的不确认法要素的那个事实没有发生，没有认识，他以为说哦那个人攻击他，但是事实上那个人没有想攻击他，所以客观上面其实不存在现在无法侵害的，所以客观不确认法要素的部分是差。那主观上面呢，但是他却以为说他人对他为不利的不法攻击行为，对他主观上面其实是有防卫的意思。可是这样我刚才讲过了，缺一个就不能主确违法，所以他还是具备违法性，还是具备违法。那你在这个部分，你除了要点出说，好、哦，这里面没有客观主确的要素，所以他还是具备有违法性，这一点要先写出来，之后你就可以说哦，这个就是许多上所说的什么容许构成的错误的情况，对。但是因为他欠缺的客观主确的要素，所以他还是不能够主确违法，所以他还是具备有违法性，他的行为还是具备有违法性。可是前提是你在构成要件的部分就已经要有客观跟主观构成要件合致，他有故意，他因为完全客观规则都有，然后你才会进入到违法性的审查。那接下去的部分，你要怎么样去解决那个容许构成要件错误的问题呢？证明容许构成要件错误的问题呢？这个啊，在学校上面有五种说法。对，那考试的时候，你就考试是五种说法，就再见了，知道吗？对，所以。可是还是要教，对，让大家有个印象。如果说那个题目就只是这样短短一题，那你五种说法都要写，那你可以把它精简了，对啊。可是如果那个题目里面呢，容许构成错误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争点，你就不需要写，只要写某种具有代表性学说就可以了。那是哪五种学说呢？其实教大家一个背诵的法则，有两说呢，把它当作是所谓的禁止错误来处理。有两说把它当作禁止错误来处理，分别是像翟英他们所说的故意理论跟严格的罪责理论，这两说是把它当作禁止错误来处理。那有两说呢，把它当作是所谓的构成要件错误来处理，分别是限制罪责理论跟二阶的那个负面构成要件理论。那个负面构成要件理论就是二阶理论。最后一种把它当作是一种不是属于构成要件错误，也不是属于禁止错误，它是属于另外一种独立的错误类型。那这叫限缩法律效果的罪责理论，限缩法律效果罪责理论。如果你是这样分类的话，你就比较好，你就会稍微比较好记一点，对吧？比较好记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古老的100年前的解决方法，叫故意理论。他说呢，他把它当作是所谓的禁止错误去处理它。所谓的禁止错误是在第几条啊？还记得吗？禁止错误的几条？16条，就是他把它当作是误认法律的，误认法律，误以为说什么？好、哦，我现在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事实上可以吗？不行，因为他人根本就没有现在不法侵害。可是他误以为说他可以主张正当防卫，所以是比较像是禁止错误里面的间接禁止错误，就是容许错误。误以为说他的行为有某种主确违法事由，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是正当防卫。误以为说他的行为可以主张正当防卫，那这属于间接的禁止错误情况，那就用不法意识欠缺来处理。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故意理论跟后面第14页上面所说的那个严格罪责理论，都是把它当作是禁止错误去间接禁止错误去处理它。在上面可以稍微标记一下。那为什么会有同样的是同一种把它当作同一种禁止错误去处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说法？那是因为故意理论呢是古典犯罪嫌疑体系的时候的理论，那严格罪责理论是现在的新古典跟目的论犯罪嫌疑体系的理论。所以因为它有时空上面的差别，所以导致它都变成两个不同的理论。 理论的，因为他们都是涉及到把它当作是一种间接禁止措去处理它，意思就是说行为人误以为说现在可以阻却违法，因为我在实施正当防卫行为，所以他把它当作是所谓的间接禁止措去处理它。那既然把它当作间接禁止措，所以他误认的是什么？法律，误认是法律，误认法律永远都跟不法意识有关系，跟不法意识有关系，所以呢，都会影响到不法意识的成立。那之所以会引发说人类有故意理论跟严格罪责理论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我刚才讲过了，是因为他们的犯罪前提是年代的关系的影响。在古典的犯罪前提里面，就是左边那个图，故意理论那时候是古典犯罪前提，那时候的故意是在罪责的构成要件呢，只有客观构成要件，没有主观构成要件，还记得吧？你还记得吧？对，所以故意是在罪责，而且故意包括不法意识在里面，所以欠缺不法意识，不法意识被打叉叉了，因为没有不法意识，他把东西间接性错去处理。没有不法意识的话，因为故意包含不法意识，所以没有不法意识，当然就没有故意啦。不法意识是故意的要素之一，没有不法意识就没有故意，没有故意，那故意是罪责的要素，那时候是在罪责的部分，所以也没有故意，那里没有罪责，没有罪责当然就不成立故意犯罪，所以结论上面是成立过失犯罪，但他的理由跟现在不一样。他理由是那时候故意是一种罪责要素，所以你在写考卷的时候，你要记得故意理论它是古典犯罪界的时代里面的东西，所以他那时候故意还在罪责部分，所以你要说他没有故意的影响，是不是排除构成要件，是排除罪责，是排除罪责，所以你要记得。那严格罪责理论是现代的新古典进步地的犯罪界体系的通说，所以它的构成要件就有客观跟主观构成要件。那在正面的容许构成要件错误的这种情况，客观上面你把人家眼睛喷瞎了，所以客观构成要件合治；主观上面呢，你就是有想把他眼睛喷瞎了，认识跟抑郁，所以主观构成要件上面也有故意。那阻却违法是有部分呢，因为它缺了客观阻却违法要素，所以它没有办法阻却违法，所以它这样的行为也是具备违法性的。在罪责的部分，因为他把这种情况、这种容许构成要件错误的情况当作是一种误以为自己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行为，是一种间接的禁止错误，所以是跟不法意识认识关系。那在现在的精神体系里面，不法意识是在罪责跟故意是分开来的，跟故意是分开来的。那欠缺不法意识，依照现在16条，法律效果是什么？区分可不可以避免嘛，对不对？如果可以避免，就阻却罪责；不能避免，就减轻罪责，只能够减轻其刑而已。所以，严格罪责理论它的最后结论，有可能是成立故意犯。如果是减轻罪责，错误可以避免的情况，他还是会成立故意犯，只是可以减轻其刑。但是呢，如果是错误是不可以避免的话，例如说大家属于这种情况下都入狱，但是他是色狼，这个时候错误是不可以避免的时候，这时候呢就会排除罪责，就成立过失犯。所以严格罪责理论是所有这5个理论里面唯一有可能会成立故意犯罪的理论，其他的理论都是会认为说这种容许构成的错误是成立过失犯罪。只有严格罪责理论，因为它的错误是依照可不可以避免来判断的，所以还是有成立故意犯的可能性，那就是当这个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情形，那只能够减轻其刑而已。对，所以这个是故意跟严格罪责理论，把它当作是，你要知道它核心思想是把它当作是一种间接的禁止错误，然后没有不法意识去处理它，只是因为两个阶层体系的年代不同，所以得出来的法律效果也不一样。这个是把它当作是间接禁止错误来处理。继续讲话。 接下来呢，这两种错误理论，这两种错误的理，就是解决这种容易沟通错误的理论呢，是把它当作是比较倾向是事实错误来处理，事实错误来处理。那比刚才那两个好的原因是在于说，依照容许构成错误的定义，它是对于阻却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发生误认。这个定义你要知道背起来的，你要写容许构成错误，你要把它定义写出来。它一定是行为对于阻却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发生误认。那大家还记得，只要是跟事实有关系的，一定都跟故意有关系，都跟故意有关系。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限制罪责理论，限制罪责理论，他说呢，没有错，客观上面呢，这种发生容许构成错误的行为人呢，他也把人家眼睛喷瞎了，所以构成重伤罪，合资构重伤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OK。但是主观上面呢，他也的确是有认识到说他自己正在喷他眼睛，要把他眼睛喷瞎，那也有喷瞎他眼睛的意欲，所以主观上面也有构成要件故意。那违法性部分呢，重点其实他是欠缺客观的违法事由，所以没有办法阻却违法。这个时候呢，在罪责的部分呢，又没有其他的什么责任能力的不法意识欠缺的问题，因为它是误认事实，所以不会影响到不法意识。这一说主张它是误认事实，不会影响到不法意识。那这样怎么办？这一说的说法在我来说呢，好吧，那既然它是误认的阻却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误认前提事实，那构成要件错误，构成要件错误还记得吧？就是刚才上一节跟讲的克里说哪里错那些东西，也是误认事实。两个都是误认事实，那有没有差别？有差别。构成要件错误误认的是怎么样的事实？构成要件要素所彰显的那个事实嘛，对不对？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说的那个事实，比如说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行为可以是人，那比较认识到说啊、哦，我在杀死一个人这个事实。但是容许构成要件错误，他误认的是怎么样的事实？是构成要件的要素的事实吗？不是，是什么？阻却违法是有成立的前提事实，例如说现在不法侵害。他误认的是说，他以为有现在不法侵害，事实上是没有现在不法侵害的，所以他误认的是阻却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而不是构成要件的前提事实。就这一点来看，两个人又有所差别，但是他们又有相同的地方，都是误认事实。所以呢，依照也限制了罪责理论的想法，他主要这一说想法就认为说啊，反正都是误认事实，可是他又不一样。可是重点是什么？他误认是事实，不是法律。重要分类应该是事实跟法律错误这个分类。那至于他误认的是主权法是有的还是构成错误的，算了，不一样。他不一样怎么办？不一样，但是又有一样的地方。然后想要把它当作是事实错误处理，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类推，就是类推。为什么？类推啊、哦，刑法上面不是禁止不利于行为的类推吗？那这个案子可不可以允许？可以，为什么？这类推的效果是排除什么？如果你类推构成要件错误去处理的话，法律效果是什么？就排除构成要件故意，而且排除故意的话，当然是只有成立过失犯，这当然是对行为有利的，所以这类推是允许的。对，所以这一说的主张是什么？它是站在事实错误跟法律错误的分类这个前提上面，你要先知道。所以对事实错误的分的法律效果，应该都是跟构成要件故意被排除有关系。可是呢，他又发现说，这种错误类型其实又有跟构成要件错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构成要件错误是误认是构成要件的事实，那这种容许构成要件错误误认是阻却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所以还是有差。那又要想要给他排除构成要件故意，那就只能够用类推式，用构成要件错误的方式排除他构成要件故意。好，那第四个呢？第四个是所谓的限缩法律效果的罪责理论。第四个名字很长，可是你还是要稍微记一下，对，因为这都是目前的比较多数见解，是限缩法律效果的罪责理论。他说什么？他说呢，没有错，他是误认是阻却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所以他不是误认法律，所以前面的第一说跟第二说故意理论跟你的罪责理论都是错的。第三说错在哪里？如果是站在限缩法律效果的罪责理论的话，去看第三说限制罪责理论的人，他会说第三说自己逻辑上面就矛盾。因为你明明一开始先告诉我他有喷瞎他眼睛的故意，对不对？然后后来又说，哦，因为他是要类推事实错，构成事实构成要件错误，所以呢，回过头来再去排除他的构成要件故意。可是一开始故意已经是被确定的，你又回过头来就排除他的构成要件故意了，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先说法律效果罪责理论就跑出来，他就是说，啊，你们前面四说都有问题，第一说那个故意理论跟第二说严格罪责理论，把这种错误的性质解错了。 因为它是对于土确法事由的事实发生误认，不是对于土确法事由本身就是法律发生的错误，所以不会适用到不法意识有关系的错误类型上面，所以一二都错。啊，三是因为逻辑上有矛盾，一开始有故意，后来又说啊这是事实错误，所以又没有故意，倒是有故意也是没故意，所以就产生第四种说法，不太好到哪里去。第四种说法呢，他认为说啊，客观构成要件有了，把眼睛喷瞎了，主观上面他有认识到有喷瞎的认识跟意欲，也所以主观上也有故意，这是他跟限制法律限制罪责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有构成要件故意，违法性也没有足确违法事由，因为他不能足确违法，他欠缺了一个客观足确违法要素。那怎么办？增加罪责哦，能救他的，不让他曾经故意犯罪，增加罪责。罪责里面的要素有哪些？责任能力，正常人啊，不法意识，这个不是法律错误的问题，就跟不法意识没有关系。期待感性，好像也没有什么期待感性降低的问题。找来找去找都找不到。他说啊，还有一个东西平常是躲起来，但只有这时候才跑出来，叫做故意罪责，还记得吧？那时候我在上犯罪鉴定器的时候有说，故意罪责这个东西只有在东西构成的时候才出现，有没有？然后才会发挥它作用，它平常是不见的。所谓平常不见，不是代表说它不存在，是说没什么用啦、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上面有构成的故意，下面就有故意罪责，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东西构成的错误啊，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还是，它毕竟还是出于惊吓跟害怕，然后呢，就为这样的正当防卫行为，有时候主观上面他也对他不利，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要让他成立故意犯罪的，好像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解套的方法就是在故意罪责。原本在正常的情况底下，有上面的构成要件故意，就有下面的故意罪责，要负故意的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觉得既然他主观上面是出于防卫的意思的话，我就说他虽然构成要件故意，但是他不需要负故意的责任，只要负过失的责任而已。所以就说啊，那故意罪责是罪责要素其中之一，平常躲起来不见的，这在这时候才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那我就让你排除故意罪责好了。那既然故意罪责是罪责的其中的组成部分，组成部分弄了一个，当然就没有罪责啦、啊，没有罪责当然也不会成立故意犯罪，所以基本上也是成立过失犯罪。但是现在说法律效果的罪责里面的缺点是什么？它东西你得供，本来就是说啊，故意罪责平常就出现，为什么这时候可以不见？不知道，对，所以。在三阶层的体系里面，一二三四每个阶层都每个理论都有它的缺失，都有它的缺失。一跟二的缺失在于说，把它错认为是法律错误，事实上它是事实错误。啊，第三个缺失是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啊，第四个缺失是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故意罪责，然后把它排除了。所以呢，那解救呢，这时候就要靠黄龙健老师。他说呢，这时候要采他的二阶理论。没有，他没有这样讲完。只是说，这个错误类型正好打了三阶一个巴掌，对，因为一二三四都有问题啊，那怎么办？怎么解释呢？那二阶的人又怎么解呢？ 是采取所谓的二阶理论，就是这里所说的负面构成要性理论的话，那它的犯罪阶层体系的长相是跟三阶上是有差别的。这以前我们讲过了，它是把不法跟原本的三阶里面的构成性跟违法性把它组合起来，然后重组变成所谓的整体不法构成要件，叫整体不法构成要件。那里面呢也是把它分的所谓客观不法跟主观不法。那在客观不法跟主观不法里面，各自又有所谓的组成客观不法的积极要素跟消极要素。所谓的积极要素就是成立犯罪一定要具备的要素，叫做积极要素。消极要素就是成立故意犯罪不可以出现的要素，一旦出现了就会排除客观和主观不法。对，这个以前讲过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来操作这样的容许关联错误的例子，行为人呢在客观部分先检验客观不法，客观上面积极要素有没有具备？二阶的积极要素指的是什么？就是三阶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啦。那对应的位置就是三阶的客观构成，就是什么？因为客观规则啊，都有啊，把眼睛喷下、啊、重伤都没有问题。那客观不法里面的消极要素，就是说要成立客观不法绝对不可以出现的，这就是在三阶层里面的客观主确违法事由，客观主确违法要素。有哪些？不可以有现在不法侵害，不可以有紧急危难出现，否则就会排除他的客观不法。这个案子有没有？没有啊，因为的确客观上面那个要对他为攻击的人，看起来要对他为攻击的，事实上没有现在不法侵害，所以没有出现消极的要素，没有出现消极的要素，客观不法里面没有消极要素出现，所以还是具备有客观不法。所谓消极就是不可以成立犯罪不可以出现的要素，所以你要反面过来想，那没有消极要素出现，就是成立犯罪就有 OK， 所以就有客观不法。那主观不法部分，主观不法里面的积极要素是什么？就是故意。那故意在王老师的眼中就是有认识，就是只要有认识就有，然后去做，这样就有故意。那这个部分有没有故意这个案子？有啊，他有喷下他眼睛的故意，有认识，所以这样就有积极的要素出现。消极要素是什么？要成立客主观不法，不可以主观上行为主观上不可以有所谓的防卫意识、避难意识这种东西出现。这个案子有没有防卫意识跟避难意识？有，所以它出现了成立主观不法不可以出现的消极要素。所以这种消极要素一旦出现，就会排除主观不法。哦，那它有防卫意识哦，那就出现了消极主观不法要素，就会排除主观不法。排除主观不法了，整体不法构成要件就只剩下哪一部分？它是两部分组成，一个客观不法，主观不法。主观不法不见得剩下客观不法，所以主观上面没有故意，但是客观上面侵害他人法益，结论是就成立过失犯，就这样子。对，啊，也不需要去做什么调整，不用，反正就是杀杀杀杀杀就杀完了，那就解出来了。对，非常迅速就解完了，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做像三阶一样，他发明什么故意罪责啊，然后说什么类推啊什么的，那都不用，他自己用本来的体系里面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这就是二阶理论在这个部分所发挥的效能，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到这边有没有问题？那在考试的时候呢，其实不用五科都写啦，就不用五科都写。基本上，如果你是三阶的人，你就写三跟四就可以了，就写三跟四就可以了。对，三跟四选一个。如果你真来不及的话，对。那如果你要想要玩一下二阶理论的话，就写五。对，当然我不是说三阶的就不可以写二阶，只是说它其实架构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要写的话，你就只能够把它当作是一种理论来写，它就是一种理论。那现在问题来了，容许关联错要写在哪里啊？你觉得要写在哪里？太厉害了，什么理论就写在哪里。所以如依照我们目前的多数人采的那个限缩法律效果的罪责理论，因为它排除的是什么故意罪责，所以容许关联错的问题写在罪责，就写在罪责这个部分。违法性部分当然还是要点一下啊，可是点一下是点什么？点说他欠缺客观主确违法要素，所以他没有办法主确违法，就点到这边就好了。那在罪责的部分再去把这些理论写在罪责的部分。好，那以上是所谓的正面的容许构成的错误。那如果把它颠倒过来的，就变反面的容许构成的错误，叫偶然防卫或是偶然避难。刚才那个正面的叫做误想防卫或是误想避难，误以为别人攻击你，实际上没有。那如果把它反过来，你主观上面不知道人家攻击你，事实上人家是在攻击你，然后你客观上面行为也发挥了这样的攻击行为，那就变成偶然防卫或是偶然避难。他刚好是欠缺主观主确违法要素，但是他具备有客观主确违法要素，他是跟刚才那个正面的然后反过来，所以叫反面的容许构成的错误。那个例题啊，都是瓦斯的货，这个就是 司法官已经考过了，对，就是司法官考这还蛮重要的题目。甲跟乙呢是世代冤家，对，那有一天呢甲就丢石头打破人家的玻璃泄恨，就没想到呢乙呢在家里面其实瓦斯中毒，他是甲的瓦斯中毒，但刚好因为他丢玻璃的关系，所以空气就流进去，然后就救了他全家的命，这样子，对。如果这个错误的话要怎么处理啊？你要先判断说，哦，那到底哪里发生的问题啊？你还是一样用构成要件违法性罪责那样写下来啊。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分成所谓的三阶理论的解决模式的方法，还有二阶层的解决方法。那三阶层里面的人呢，又分成两派，又有两种解法。所以，第一种解法，我们先从三阶层来看。第一种三阶层里面的第一种比较传统的解法，就是认为说，你看，像这种发生反面容许构成错误的一个行为人，我们就用那个瓦斯或那个例子，客观上面有没有造成他人的宠物的法律受到侵害？窗户就被打碎了，不是吗？就毁损罪构成案件就合资嘛，所以客观构成案件是合资的，有因果关系、客观规则。主观上面他有没有认识到说那个是别人的财产，然后把它毁坏？有啊，所以有构成故意。那违法性的部分呢？有没有客观足确违法事由？违法，你看这个例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个紧急危难出现？有吧？你不是全家是因为瓦斯中毒事件，所以处于紧急危难当中嘛，对不对？所以客观上面其实有紧急危难这个主确违法事由存在，但是主观上面他知道自己真的实施紧急危难的行为吗？他认识到这样的紧急危难吗？没有啊，所以他没有主观主确违法，他没有避难的意思，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是他没有避难的意思，所以这个案子就在违法性部分被人说主观上欠缺避难意思，但是客观上面没有紧急危难存在，对，有 主观的主确违法事由，但是没有客观的主确违法事由，主确违法事由要素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所以没有办法主确违法，所以还是具备有违法性。那罪责的部分呢？他责任能力不法意识、其他可能性有什么差别吗？那都没有，所以结论就是成立毁损罪的既遂罪，352第的毁损罪的没有不一样，352的毁损罪的既遂罪。啊，那你说他那这种说看起来没什么好考的、啊？有啊，他在违法性部分能点出来这一点啊，在违法性的时候你要说他主观上面。没有认识到乙全家陷入紧急危难当中，所以欠缺避难意识。那这种欠缺避难意识，但是客观上面的紧急危难的情况，在学术上面叫做反面的容许构成案件错误，或是偶然避难。那因为主确违法要素必须要客观跟主观都具备，才可以主确违法，所以他还是不能够主确违法。就在违法性的部分这样子讲，讲完之后呢，罪责又没有什么主确的罪责事由，所以他就成立毁损既遂罪，他就成立毁损既遂罪。那第二种说法是三阶里面的有一些人对这样的答案非常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他就开始去做修正。他说，是没错啦，他虽然呢把人家玻璃给打破了，但是呢不要忘记了，他也得到了什么样的好的比较好的效果，他救了他全家，对不对？他救了他全家，所以行为的部分呢，虽然呢很可恶，欲毁坏人家玻璃的故意，然后砸破人家的行为，那是要砸破人家玻璃。但是结果这个部分呢，打破人家玻璃，这是一个结果。但是另外一个也有好的结果是什么？救了全家的性命。所以针对结果这个部分呢，一个是对法益侵害的结果，一个是拯救法益的结果。针对结果这个部分，拯救法益的结果可以跟侵害法益的结果相互抵消，可以相互抵消。所以 你虽然破坏了他家的门窗的窗户，但是你也救了他家的生命法医，所以你可以把破坏门窗跟生命法医互相抵消，那抵消之后那就没了，因为生命法医显然是比较高价值的。但是那个结果抵消掉之后，剩下什么行为啊？就是说，啊，你还是有破坏窗户的行为，只是没有产生不好的结果。总体来看，没有产生不好的结果，因为被抵消了。所以呢，这种有故意而行为，但是没有结果的情况，跟某种情况很像，那个情况叫做未遂，对不对？跟未遂很像啊。所以这时候，某一些三阶里面的人进来，对，有力说主张说要成立未遂犯，理由在这里。虽然他有砸破窗户的行为，但是就结果的那个部分，因为呢，他法医侵害结果是财产法益窗户破掉结果，但是他同时也拯救了他家全家人法证明法益，所以呢，那个结果的部分好的跟坏的互相抵消掉，那就剩下行为不法的部分，就只剩下他可以飞在他的身上，他攻击了窗户的行为。那有攻击窗户的行为，但是没有产生不好的结果，因为结果被抵消掉了，所以就是说类似未遂的情况，所以应该是要成立未遂犯，应该是要成立未遂犯。这是三阶里面的一种修正既遂说，对，修正把它修正成变未遂这样。他主张说呢，那个不法其实从行为跟结果两个面向都要考虑的，那这个案子里面呢，虽然他行为面向是不好，他出于砸毁人家窗户的故意去砸毁人家的窗户，但是这样砸毁窗户的行为也产生了某种利益的结果，那个利益就是救了他全家的性命，所以针对结果的那个部分呢，砸毁窗户跟救全家性命都可以互相抵消。那就是这样砸毁的行为啊，因为结果不见了、啊，有行为但是没有结果，就好像未遂，所以应该成立未遂犯。这是第二三阶层里面的第二种说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二阶理论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二阶的话呢，这次一样是非常干净利落。他说呢，客观不法的部分，积极要素有没有具备？有，他把人的窗户砸坏了，所以积极要素具备。消极要素呢，有没有出现呢？就是这种东西不可以出现，就会妨碍到犯罪成立。消极要素很抱歉，在这个案子里面也是有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客观上面以全家陷入瓦斯中的紧急危难当中，所以客观上面其实是有出现紧急危难的。所以消客观不法里面的消极要素有出现。客观不法里面消极要素一旦出现的话，客观不法就不见了，就没有了，所以其实没有客观不法的。但是就主观不法的部分来看，积极要素有没有认识跟意欲去侵害，有没有认识到说他会去丢他家的玻璃，有，所以有积极的构成，有积极的要素存在。但是在消极的消极要素，他主观上面知道说他自己正在为紧急避难的行为吗？不知道，他是在以为说自己在泄恨，所以其实主观上面没有避难的意思，没有避难意思就不存在有所谓的消极要素，不存在什么消极要素，当然就具有主观不法，所以他就变成说有一种变成是刚好跟前面那种案子颠倒过来，他是主观不法，但是没有客观不法，他出于故意而行为，但是没有造成任何的客观不法的结果，这个就是什么？未遂，对，就是未遂，所以二阶的这一种解法，他不需要去修正。三阶这种理论，他就直接得出未遂的结论，对，所以又是一个就是二阶理论在解题上面又占上风的一个领域，对。 所以透过这两种错误，基本上问题就是靠这两种错误打天下。对啊，因为三阶都在那边修啊修啊修啊修老半天，但二阶都不用修，直接看出未遂的结果。嗯，好，那这个是反面的容许波跟错误是这样解决的，那就请大家练习题目啦，是第十七页。十七页，来慢慢抄，慢慢抄，没关系。不要偷看答案，不可以偷看答案，你先你的草稿。六口子为大家是为了报复乙，所以呢就拿石头打破乙家窗户，没想到呢乙家因瓦斯外泄，所以乙家三口生命所有竟然救了乙全家。先到这边为止，到这边为止，他做了哪一样的法，怎么样的法医侵害行为呢？实际地上是会打破乙家门窗是吗？对啊，所以打破乙门窗的行为，有可能会成立351条的毁损罪。你的题目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构成要件何致性。如果说这个题目不是很长的话，那你就是用犯的简体写写法。那以后呢，我们会遇到那种题目很长的，我再教大家另外一种写法。那就先看上面再说明。好，构成要件何致性，当然是先写客观的写主观吧，因为你这边检讨是既遂罪，所以你要说客观上面有没有符合毁损罪的构成要件啊？有，有没有什么？他家的窗户被他打破了，对，所以他家的窗户，所以外观上面就已经破坏到了，就要防止他动的。所以呢，就已经合致的客观构成要件。那主观上面，他有没有认识到说他拿石头去打破他家的窗户？有啊，而且有抑郁啊，所以主观上面也具有毁损故意，所以构成要件就合致。OK， 这是构成要件的部分。那违法性的部分呢？甲呢，他去打破他家的窗户，对，但是呢，没想到就是救了以他全家的性命，救了以他全家的性命，表示说什么？乙全家的性命正陷于什么？因为瓦斯外泄的关系，所以陷于紧急危难当中，是不是？那主观上面有立案的意思吗？没有。 这个时候这个题目你就直接切入紧急问紧急应量警告就好了，不需要再从什么违立法院行为啊正当防卫那边去写，因为这边跟那边都没有关系，所以你直接切入紧急应量。那因为这个题目还有其他的重点，这个题目还有其他重点，所以你就直接说，直接点破，说这个是所谓的欠缺主观上面的避难意识的一种紧急容反面的容许构成案错，或是偶然避难情况。那要怎么解决呢？就可以开始写。讲义上面这一篇呢，是写的是比较详细一点的，但是如果你考试上面如果没有时间写的话，你就不需要写这么详细，就不要写那么详细。然后呢，要记得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喜欢你写在前面，你不喜欢你写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说你喜欢你写在前面之后，那你后面要用什么理由来反击你不喜欢的东西？所以你一定是讨厌的写在前面，然后呢，既有批评讨厌的，然后带出你喜欢的理由，这样你写考卷就比较顺一点，而且也节省篇幅。不要说啊，有三说一二三，然后再一起说啊，为什么我不要一二，然后再写三？你考试有这么多时间吗？对，你是先写你不喜欢的，然后再既有批评不喜欢，就去带出你喜欢的学说。对，所以负面构成要紧。这样写不是表示我不喜欢负面构成要紧，我的意思是说，负面构成要紧，因为它跟其他的长得比较不像，所以你可以先说，你可以先说。对。那如果你暂时是通说的话，就是所谓的三阶层里面的计税说的话，那你就把它装到最后面，就把它装到最后面去写。那这个中间这个说明跟刚才的说明一样，就略过了，因为时间关系略过。那接下来我发现，希望它是没有主权违法事由啦，所以它就成立计税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认为在违法性的部分，你最后采取的是所谓的计税说。计税说，如果你采取未税说的话，那这个题目怎么写？你采的是未税说的话，那你在违法性这个部分，就说你采的是未税说，但是他又不把它归成未税，所以甲不成立犯罪，甲就不成立犯罪，你结论上就有所改变，结论上就有所改变、这个是第一个部分，他来考你的是偶然避难的情况，偶然避难你会不会处理，你会不会处理，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他说继续往下看，我说甲打破门窗进攻那修剪花木的丙，就丙就以为说。甲认为说丙是带着凶器前来找茬的，就是促使狗呢进去咬丙，然后再用石块来丢丙，结果呢丙呢躲得了石块，但躲不了狗，所以呢被狗咬伤，但石块被击中了丙，这样子问甲的行为要如何评价？当然你还是要先从有利益侵害的可能性的行为先抓出来啊。这边哪一个是在前面的？甲以为说丙带凶器前来找茬，就促使狗咬丙，对不对？所以当然是甲促使狗咬丙的行为有可能会成立什么刑法第27D项的伤害罪嘛，因为他没有到达重伤的程度，就是用伤害罪是考虑可以的。那客观构成要件当然就是说哈，促使狗咬丙，那么当然因果关系断位的都 OK， 这部分这大家就自己看解答。对，但是违法性的部分你要稍微提到一下，可能是说促使狗咬丙是有什么好考的吗？为什么特别讲促使狗咬丙？他直接说开枪射他就好了，我反而特别想要促使狗咬丙，因为还记得在正当防卫一开始就讲嘛，正当防卫是要人的，现在无法侵害，对不对？动物的侵害原则上只能够对他主张紧急避难，对。可是如果那个动物变成人的工具，人的侵害行为的工具的话，那还是可以对这样人的行为去主张现在无法侵害，就来考这部分，所以这部分你可以把它加进去，你可以把它加进去。因为讲义上面没有写那么详细啊，那如果你可以把战略变成一个重点，问题是他为什么要促使狗去咬丙？因为他以为他要来找茬，要来找茬是什么意思？很多意思，就看你怎么理解。找茬，找茬就是说，找茬意思就是说要攻击你吗？好像也未必吧。你觉得人家对你来找茬，你觉得他是有攻击，对你为现在不法侵害的意思吗？也不一定啊。所以如果你认为找茬行为不是现在不法侵害的话，这里没有误想防卫的问题。可是如果你认为说他带着凶器前来要攻击你的话，这个题目就会变成误想防卫。为什么啊？因为他带凶器来打你了，那你出于防卫的意思然后反击回去，结果发现说客观上他根本不是想要带凶器来打死你的意思，对你有攻击的意思没有，他只是来找茬。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这里会有介入偶然那个误想防卫的问题，或者介入就是正面的容许构成错误的问题，那你就继续写下去吧。那说啊，前面考的偶然避难，现在又来考个反面的，又考个正面的，两个都一起考在同一题面，那个题目怎么写啊？就是大家一样浓缩。如果你认为这个题目有误想防卫的话，就因为那篇幅写很大嘛， 不要你要自己浓缩，你干脆就直接说你采线索法的效果最整理论好了，就直接写浓缩了。你怎么可能把五缩都写上去？是不可能的，对。所以你就直接采最后你要的那一缩就可以了。嗯。那蒋医生这个理由是说他没有误想访问的问题，因为戴兄现在找他，他也没有说他就误认说他要对他微信的法情派啊，对啊，这样就闪避掉了。不过闪避掉也有风险啊，所以那个老师就是要考你。两个，一个是偶然访问，偶然避难，一个是无想访问。结果你竟然用这种理由把它闪避掉，你在偷懒啊！可是你还是有理由的，你是有理由的，只是说你闪避掉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老师就是看说有什么呆或懦弱的陷阱，去写到一大堆无想访问，因为他觉得主观上觉得说根本没有无想访问的问题，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然后你就写很大篇幅去写无想访问，所以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抱着正直心，然后去拜拜，对，然后呢，你才不会落入到像这一种，到底是老师想要考是什么，然后不太明确的问题，对，不然最保险就是你两说并两情况都假设，但是两情况都假设，一定会花你很多时间，对不对？所以你就说，哦，如果这题你认为说他的领带胸前来找他，是因为要对贾维不法侵害攻击，但贾维无人的话，这可能涉及到不想访问的问题。那你到什么限制法律效果罪责理论，他其实没有罪责不成立故意犯罪的，就其他这边我们停。但是本案的怎么样，我认为不会有不想访问的问题。嗯，就这样写完了。对，如果你要写的话，比较保险是这样写啦，对啊。所以你也不要写太极端，完全都没有误想防卫，你也不要写的说哦，这就一定是误想防卫，对，两个都不好。嗯，好，那这个是关于促使狗咬你的部分，那可是还没有结束啊。他说呢，那是因为他有被狗咬到，他丢石头的甲拿石头去丢丙的行为，丙散开石头了，可是那个石头砸中了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他想要攻击的是。丁，但是却误中了路人。丁，就是等价的打击错误嘛，对不对？等价打击错误，那你要小心那个场景啊。我跟你提过了嘛，这个场景还算正常啊，就一般居住宅，对，那你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调整，对。所以针对那个丁的部分呢，就是成立过失，成立过失。但是针对甲的部分，甲的部分的话，就会成立。目标他想要用石头打甲嘛？就不对，甲想要用石头丢丙，对，但是他没有被石头丢中，所以应该要想未遂伤害，但伤害罪我说他未遂，嗯 ，OK。所以顶多是针对丁的部分成立过失伤害，针对丁的部分成立过失伤害，嗯。那最后的考试最后当然是竞合的问题啊，竞合的问题，竞合不能不写哦，那时间再改你还是要写竞合，对。所以一括号一跟括号二还有括号三是三个罪里面，通通都把它出来竞合的。他竞合的行为是一开始第一个行为是丢那个毁损嘛，对不对？丢毁损玻璃。那如果毁损玻璃认为成立毁损既遂罪，就是三阶层面的既遂说的话，就会成立既遂罪。那后来他看到那个丙拿的东西要过来，然后还有在攻对他微挑衅行为，后面那一串跟丢玻璃那一串。很明显的是犯意个别，很明显的犯意个别，所以这两串是五十条，是对并法没有错。那针对于一开始先叫狗去咬他，然后再丢石头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会不会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这个部分是有了讨论的，是有讨论的。如果你认为说，反正我就是要伤害你，只是我分别使用两种手段，一种是丢石头，一种是唆使狗去咬你，放狗咬人的话，那他主观上面还是只有单一犯意，还是只有出于一个伤害的意思决定，然后去做两个这样举动密集的行为，所以这个部分呢，应该是想用竞合去处理他就可以的，然后最后再跟前面那个丢玻璃的去数罪并罚，去处理，因为犯意个别的关系，所以去数罪并罚，嗯。然后大家想要想要竞合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写得太复杂，不需要帮他算哪一个罪的重，不需要，你只要说依照想要竞合从重处断，这就可以了。对，你们不需要说从重是什么罪这样子，不用。好，那这个是考试练考古题练习，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法律错误，讲法律错误，事实错误就讲完了，就到这边为止。所以事实错误的结论就是什么？不管是哪一种事实错误，不管它发生在构成要件还是发生在违法性，它都是跟故意有关系。那接下来要讲的法律错误，也是不管它是发生在哪一个构成要件还是违法性的层次，它都跟不法意识有关系，它都跟不法意识有关系。我 们先来看发生在构成要件的法律错误。那既然它是发生在构成要件，那表示你写考卷的时候是要写在构成要件的部分，构成的部分这样提到的，它发生了错误了。但是因为它是法律错误，所以我讲过法律错误跟不法意识有关系，所以你要在构成要件先提到说这个是属于构成要件的法律错误，先提到，但是它不会影响故意啊，因为它不是事错，它不会影响故意，它只会影响到罪责的不法意识，所以你整个在构成要件先提到说，哦，这个是所谓的保身错误，然后在罪责的部分说，哦，会影响不法意识，会要求避免与否去断定它的减轻其刑，还是要免除它的罪责，对。所以它会变成要拆开两个地方都要写，在构成要件你要提醒老师说这个部分是属于构成要件的法律错误，在罪责的部分能是它的法律效果的地方，它要发生法律效果就是用不法意识欠缺来处理。好，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做在构成要件的层次会发生法律错误呢？它是对于要记得的定义是对于构成要件要素，对于特定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法律上面的意义发生了解读上面的错误，对特定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法律上面的意义发生了解读的错误。比如说什么叫做刑法上面的人啊，哦，人呢就是活生生会跳的那种人，那如果说躺在病床上面那种死人不是人这样子，所以他有个正确的知道躺在病床上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有他是认为说什么啊，那不是刑法上面的人啊，所以他是对刑法上面的人这个东西在法律上面的意义的那个范围有所误解，有所误解，他对于这种人的范围有所误解，当然就不会觉得自己构成什么杀人罪啊，对啊，你都误解那个人的意思，当然就不会有认为说自己构成杀人罪。他以为自己不会构成杀人罪，事实上他也认识到完全的事实，只是他以为不会构成杀人罪，显然是欠缺不法意识。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包设错误。什么叫包设错误？就是民法上面讲那个三阶段、三个阶层的法学观的三阶层的含设啦，在含设的那个过程当中发生的错误，意思就是说。它的前提是要注意它的前提哦，行为人正确的认识客观上面所发生的事实啊，躺在那边的这个东西，他正确的认识到客观上面所发生的事实是什么样子，他也正确的了解到刑法有处罚杀人罪这个规定，他也正确了解到刑法有处罚杀人罪。可是当他把这两个东西要含摄起来的时候，所谓含摄就是把事实含摄到规范里面去嘛，对不对？当他含摄的过程中，以为说哦。他正确认识到那个事实不是刑法上面杀人罪所讲的那个人，对，所以他是在含摄的那个过程中发生误认，他也没有误以为说自己的行为不会被杀人罪所处罚，他也知道说杀人罪是要处罚的，他也知道说客观上面躺在那边的那个人是没有办法独立维持生活的植物人，他也知道这样的事实，只是认为植物人不是刑法上面那个人，他是在判断含摄的时候发生错误，对，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发生在构成要件的法律错误，就叫包设错误，叫包设错误。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甲呢误以为说路边停车那个乙那个车辆呢是自己所有的车子，没想到，然后就把那个车辆的轮胎给放弃，对，放弃这个车子，然后轮胎扁掉了分开啊，实则那台车是乙所有，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什么呢？他说呢，甲以为说呢对乙所有的车子放弃，没有破坏那个车子的外形，因为呢那个车子虽然被放弃，轮胎虽然被放弃有没有？但是呢那个乙只要去买个打气筒有没有？然后给他踩踩踩踩踩踩踩，那轮胎又膨胀起来，然后就可以开了。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时候没有破坏那个轮胎或者车子的外形，所以这个不是毁损罪所说的那个毁损。这两个案子差在哪里？分出来吗？一个是什么？毁损罪构成要件是什么？毁损他人之物啊，有没有？然后呢，自并不堪使用，或是让他人之物的功能有所丧失嘛，对不对？包括物理上面的毁损跟功能上面的毁损。第一个案例的类型，第一个案子是什么？误以为他误认是什么东西？他有时候那个车子是他自己的，那表示说什么？毁损罪是就处罚什么？毁损他人之物，自己把自己东西毁损，那不处罚，就毁损他人之物。所以你主观上面要知道自己毁损的是他人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他这个东西是不是他人的东西？这是一个构成要件错误，还是事实的误认，还是法律的误认？这是一个事实的误认，但这个是你就不会是另外一个人的啊，对啊，你不会去看那个车牌号码啊。你看，看就说哦，那个叉什么号码，然后这就是我的啊。就他竟然误认，对这个事实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是影响到什么构成要件故意，他就不会有毁损罪的故意。这是第一个案子，人家误以为说那是自己所有的车子，但是毁损罪的构成要求是，然后认识到说那个车是他人所有的，然后把它毁损才可以。这个没有认识到是他人所有的车，他以为是自己的车子，所以没有构成要件故意，这是误认事实。 但是第二个案子，他以为说对于那个车乙所有车子放弃，所以他已经完全的了解到说这个是乙所有的车子，他也完全了解到说自己真的对那台车子轮胎做一个放弃的行为，做一个放弃的行为，所以他对事实也没有完全的认识。有，他都很清楚，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不清楚的误认是什么？他以为说那个不叫做毁损罪的毁损，毁损罪的毁损在法律上面是什么意思？这一点他有所误认，他有所误认，但是他完全认识到说我在对他人的轮胎放弃这个事实，所以事实是没有误认的，所以是有构成那边故意的，但是误解了他的行为在法律上意思等同于误解了他的行为是不是要受到法律所处罚的范围。对，那这是跟不法意识有关系，因为我既然把它解读成说我不会构成毁损罪的毁损，我当然就不会受到毁损罪处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有他的行为不会受到毁损罪处罚，事实上是会，这就是什么缺乏不法意识嘛。那缺乏不法意识怎么处理？用十六条去处理它，看它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不法意识欠缺。如果是可以避免的话，就减轻极刑；如果是不能避免，排除罪责，不成立故意犯罪，排除罪责就不成立故意犯罪。OK， 对轮胎车子放弃会成立毁损，这大家应该知道吧？为什么？因为毁损包括什么？制定不堪使用那个效能的那个部分。效能部分，你把它放弃，它怎么开那台车的？对啊，虽然它外形没有破坏掉啊，对啊，但是它的效能就丧失了。那个下面那个非洲的金丝雀啊，那也是另外一个案子。他说，讲有一天到朋友家，乙朋友家做客，然后就看到说乙有养那个鸟笼，里面有一只金丝雀会唱歌，每天早上都唱歌给他听。对，然后可是呢，乙虽然很喜欢那只金丝雀，因为他每天早上都唱歌，但是甲就觉得说把金丝雀关在那个鸟笼里面非常可怜，就把它放生了。就把那个鸟打开，然后金丝雀飞走，就没有再飞回来。这个案子，甲放走金丝雀行为成立什么罪啊？还是不成立犯罪？涉及到是什么罪？有可能被拿来讲讨论的。他人的鸟是什么？他人的财产，他人之物嘛，财产嘛，那是现在是财产犯罪哦。那财产犯罪里面，这种情况下在像什么？窃盗，好像有可能。可是他。只是想把它放走，没有想要据为己有的意思。他有破坏他人的私有制约关系，但是没有建立自己私有制约关系，所以不会是窃盗。OK， 那还有没有什么？毁损，把他的鸟放走叫毁损，为什么？第一个，物理上面那个鸟的外观有受到破坏吗？没有啊，好像也不太像毁损。可是毁损最后面有一个什么？有两种行为类型，一个是物理上面外观破坏，一个是。效能上面的减损或丧失嘛，对不对？效能上面丧失，这里各位说是效能上面的丧失，因为你把它放生之后，它每天没有办法在每天早上唱歌给它听，或叫它起床，它就丧失了养了一只金丝雀的功能，所以呢，这里应该是毁损罪。如果你是这样解读的话，你去问一般人，觉得把鸟放生，或是把人家乌龟放生的，就是都构成毁损罪，因为让那个动物的那个所有的人没有办法继续玩一只乌龟或者玩一只鸟这样子。对，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这样子。不要说一般人啊，很多法律人都会发生这种错误，是吗？对啊，李圣杰老师主张说这个案子里面应该是要成立毁损罪，因为他觉得说他的宝贝金丝雀被放走了，就没人唱给他听，他自己唱给自己听就好啦，他就像李圣杰嘛。对啊，而且我觉得他长得比李圣杰还要帅，对，就是比真正唱的李圣杰还要帅。对，虽然你不知道他怎么样，你去那个政大法学院的那个网站上面看。对，然后 PD 那个黄龙版上面有人说，我今天看到那个刑法老师觉得好帅哦，这样子就上面的比较特版。好啦，就是他主张说放走金丝雀的这样行为是毁损，因为制定不堪使用，从功能的角度上去解释它。可是国内只有他写这个文章，对，只是在德国学术上面大家都反对，觉得说这个也叫毁损哦。对啊，我们一般人当然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哪叫毁损，所以依照我们上礼拜教大家的那个法律门外汉的平行评价，这个绝对是没有办法认识到的情况，所以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这是毁损的，对啊。好，所以包涉错误跟规范性的构成要件错误它差在哪里？那就很像了，对。可是其实规范性的构成要件它也是构成要件的一种，对，所以你要完全理解到它的大致了解到说它的法律上面的遗憾是什么。但是包涉错误它不是误解了那个。构成要件的意思，他只说这个具体个案当中这个事情，跟你法条上面所说的那个东西，那两个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来的。 对，那规范性构成要素是说什么？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说那一个构成要件要素，例如说什么事情嘛，上面的文书，他完全不知道那个意涵，那就会产生排除故意的效果。但是在包装的错误，如果你发生错的话，不会影响故意，只会影响到不法意识。对，但是有时候很难区分呐、啊，对啊，因为他们都是带有价值观的要素，都是带有价值观，只是说一个是正确认识事实，正确认识事实。然后呢，在函释的时候发生错误，是保存错误。但是构成规范性构成跟错误是什么？连那个事实那个状态是他人的文书，或者是说那个东西是文书，这件事情都不知道，对，都不知道，那就会排除构成要件故意。好，这个是保释错误跟构成规范性构成跟错误的区分。再快来不及了。好，19页。接下来我们来讲禁止错误，其实也已经讲完了啦。对啊，禁止错误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禁止错误。所谓的直接的禁止错误，意思是说，行为人误以为他的行为是刑法所不处罚的，但是事实上是要处罚的。但事实上是要处罚的。这个包括说，他误以为说刑法上面根本就没有这种处罚规定存在。比如说德国人跑到台湾来，就不知道说台湾的处罚通奸罪，但事实上台湾是有处罚通奸罪的，这是整个的都不知道说有处罚的规定，对。或者说他有那个规范的那个处罚的规定呢，根本就已经失去它的效力。例如说通奸罪，某一天大法官觉得说黄金老师当大法官就把通奸罪给宣告违宪的，那个时候他说通奸罪不是被宣告违宪了吗？啊，宣告违宪的依照宪法上面所学的这些东西有效力的话，绝对是就已经没有效力了。所以这时候我不会被这样的规范所处罚。事实上，大法官认定的通奸罪已经失去效力，所以误以为说规范已经失效，不会受到处罚，这也是一种类型。最后呢，是误以为说那个规范不会处罚到我，就是误以为说那个规范的效力范围没有给予我现在所做的这个行为。尤其是最后一个，其实等于就是包设错误，有没有？包设错误不就是把那个东西解释错了，然后误以为说我不会被这个规范所处罚吗？所以包设错误本质上它没有独立的，它不是一种独立的错误类型，它根本是禁止错误的一种，它是误认法律嘛，所以它根本就是禁止错误的一种。你虽然不知道说啊，这叫包设错误，你还是会说。哦，行为人欠缺不法意识，误以为说他的这个规范适用范围不及我现在这个行为，所以呢，他是欠缺不法意识，所以依照可否避免来判断他刑事责任。所以包设错误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错误类型，它是一种禁止错误的下位类型，只是因为它跟禁止错误差在哪里？包设错误是因为在函释的时候错了，所以发生在构成要件的错误，它是发生在构成要件的错误，所以在垂直的分类的归类上面，包设错误跟禁止错误是不会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就法律效果最后的解决方法而言，它们都是同样的解决模式。从这一点，你会再度看出什么？重点不是那个错误发生在哪一个阶层，重点是它是事实还是法律有所误认。只要是事实有所误认，一定都跟故意有关系；只要是误认法律，一定都是跟不法意识有关系。我管它摆的是构成错误也好，还是禁止错误也好，都是这样去处理的。那什么叫间接禁止错误呢？叫做容许构成要容许错误，这种东西就是跟阻却违法事由有关。间接禁止错误又叫容许错误，那是因为行为人误以为说他的行为有某种阻却违法事由存在，然后可以阻却违法，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阻却违法事由存在。对，例如说呢，他以为说，嘿，讲一个这么的例子说，误以为说黑道大哥的秘密可以阻却违法，最好是这样子啊，对啊。黑道大哥，哈、啊，你说什么？哈、啊，很好，这样可以阻却违法，跟法院说阻却违法。法院说，叫你黑道大哥来啊，看是我大还是你的大？对啊，就肯定把我给杀了。没有啊，我说那个是如果是西西岛，可能变这个样子。西西岛人可能认为黑道大哥秘密可以阻却违法，因为那个国家根本就是他，全部都是他的人啊，对啊，都是黑手党的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误认了阻却违法事由的界限，就是说你以为这样也可以符合正当防卫的必要性原则哦，事实上是不行的啊，对啊，所以像这种情况都是间接禁止错误，它是跟阻却违法事由有关的，误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用阻却违法事由来阻却违法，事实上是不行的。那我要强调是，其实你也不用去分说什么直接间接禁止错误，反正你只要知道一点，禁止错误就是看不法意识欠缺，可不可以避免去解决就好，用实际上去处理就好了。嗯，好，那我们就跳到20页。中间那个就在讲16条啊，就是同意讲的，我就讲了。那我刚才讲错误分类的时候也讲过啊，正面的错误意思是说什么？行为人把自己的行为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对不对？那反面的错误是行为人把自己的行为做不利于自己的解释，做不利于自己的解释。哦，所以禁止错误是什么意思？误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阻却违法，或者误以为自己的行为不会被刑法所处罚。那倒过来，反面的会变什么？ 误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刑法要处罚的，误以为自己行为是刑法，但事实上刑法根本不想了你这种行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处理？啊，刑法都不处罚，其实最刑法里面的那就不处罚，这叫做幻觉犯。对，所谓的幻觉犯，就是说行为人自己在幻觉说呢，他的行为是要受到刑法所处罚的，某个罪所处罚的。事实上，刑法这个罪根本就不会对这种行为产生反应，所以他自己在幻想。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其实罪刑法里面则是不会处罚的。嗯，就是要反面的禁止错误行为，要把自己的行为做得不利于自己的过于的想象。对，但事实上这个根本就不是刑法要管的事情。好，那个幻觉犯、迷信犯啊，不能未遂，这等到我们讲到迷信犯跟不能未遂再说好。嗯，现在要讲最后一个错误类型，叫做空白刑法的错误。空白刑法的错误，这边请大家看二十页这个例子，他说呢。先看注释23好了，注释23这个是涉及到法条，是所谓的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这个法条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空白刑法的法条。还记得刑法上面空白刑法有哪些吗？以前学过的一个是什么？192，对吧？你有发现那个东南亚那个进口鸡肉那个案子，有没有？对，那个192条。那这边我们换个题目好了，就把它换成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他说。你去看这个构成要件，它是属于附属刑法。他说，私运管制物品进口出口超过公告数额，所以它是有前提，也不是说你私运管制物品进口就通通不行，而是要私运管制进口超过公告数额，就处7年以下的，就还蛮重的，对，就可以并科性的300万以下罚金。第二项是法未遂犯，第三项说，第一项所称的那个管制物品，什么东西就是这里所说的管制物品，还有它超过多少，这个要有行政院来公告。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规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什么？你单独去看第一项，你知道它管制物品是什么吗？哦，不知道，行为课也不清楚。第二个，处罚的范围到哪里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跟我说公告数的是多少。所以第三项跟你说，叫你去看行政院的那个公告。行政院的那个公告，行政院公告去，那个命令在行政法上面的位置是什么？什么属性？行政院自己公告的。这里有没有法律的授权？惩治走私条例是法律哦，它是法律位阶，它授权由行政院公告，所以行政院如果那个公告是依照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三条去授权规定的话，那是法规命令，那个法规命令。所以你要去看说那个公告说哪些东西是属于第一项所说的私运管制物品进口，然后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超过多少数额的，你要去看那个公告。所以那个公告在空白刑法的名字里面叫做补充规范，叫补充规范，去补充第一项的不足。因为你单从第一项其实看不出来说到底哪一种是私运管制物品，到底它公告数额要超过多少才会被处罚，你看不出来。所以你要透过第三项所说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公告，那个补充规范，去填补第一项的那个漏洞。所以这是很典型的空白构成要件，就是透过行政法规来填补主要的规范，第三个主要的规范，主要构成要件。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看第一小题。甲虽然明知道说黄金是管制物品哦，他知道哦，他知道黄金是管制物品哦，但是不知道我带进来的东西是黄金，请大家怎么处理？他知道私运黄金是要处罚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我带进来的那个黄金，我以为是粪便，对，因为代表是同样的意思。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要怎么处理啊？画个重先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所有的空白构成要件，它可以分成两半嘛，对不对？我刚才讲过了，所以主要构成要件叫做主要拿来处罚人家的那个叫做主要构成要件，那个是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所说的那个东西啊。可是从那个东西你看不出来要处罚什么东西，处罚什么样的禁止管制物品、运输管制物品的行为啊？所以你要配合那个行政院的公告，那个公告法是有所谓的补充规范，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一起解读， 一起解读哦，你才能够知道说哦，二条鱼下到底处罚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后面的那个，例如说不可以私运黄金进来台湾，假设那个公告是这样写的，对不对？你就要把那个不可以私运黄金进来台湾那个黄金的部分，把它移到主要规范里面去，变成二条鱼下要这样子念：私运黄金进口者就储存了储。对，你要把那个补充规定里面的那个东西，把它替换到那个第一项的那个构成要件的管制物品的四个字里面来。所以第一项构成要件就变成私运黄金进口、出口超过公告数额就处其你，现在有期徒刑，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看第一小题，这样知道黄金是管制物品，所以它有不法意识，对，知道说运输黄金现在是要处罚的，但是不知道入关的是黄金。那因为二条鱼项的那个主要构成要件，因为跟补充规范一起解读的、一起解读替换的关系，所以二条鱼项构成要件已经变了，它已经变成私运黄金进口、出口逾公告数额者就处其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如果构成要件是这样写的话，私运黄金进口人要处多少有期徒刑？所以行为人要主观上面要不要知道他运的是黄金？要，所以他知道他运的是黄金吗？我不知道，所以就没有构成要件故意。就没有构成案件故意，所以第一项题就没有构成案件故意。你要懂得要把那个替换的东西把它替换掉，把私管制物品从那个行政运公告里面看出来，哦，哪些东西是管制物品，所以就变成私运那些东西进口出口，就是处置一下就起徒刑。所以黄金就变成是构成要件要素，黄金就变成是构成要件要素，那你就是要行为要认识到才可以，不然就没有故意。这是第一小题。第二小题。假设你知道私运黄金超过一定数量是违法，但是以为说它所运的数量还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假设这个题目是公告说私运黄金不可以超过，黄金是多少很多啊？不可以超过30公斤好了，最好是3公斤黄金多少钱呢、啊？超过1公斤好了，对。假设规定是那个行政院公告说私运黄金不可以超过1公斤，那假这个时候第二小题说什么呢？他以为他运的是。半公斤好了，事实上它运的是4公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请问大家主要规范的构成要件是要怎么写？你要连读嘛，要替换嘛，对不对？所以变成什么？私运管制物管私运黄金进口出口逾多少？ 1公斤。 刚才说禁止多少？1公斤嘛，对不对？逾1公斤者，处其你就要起诉性，构成就是转成这个样子的。所以那个几公斤是不是也变成构成要件要素？是，所以行为要不要认识？要，所以他以为说他运的是半公斤，事实上他运的是4公斤，所以他对于超过1公斤没有认识，一样是欠缺构成要件故意。所以第二项也是欠缺构成要件故意，因为1公斤是私运出口超过1公斤，那个是构成要件要素，是故意要认识到对象。第三小题，甲呢把黄金私运来台湾，完全不知道黄金是管制物品，但他知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是黄金？知道，他只是不知道黄金是管制物品，对。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讲过了、啊，那个二条鱼像那个构成要件改写成什么？私运黄金进口出口超过公告数额的话，就是违法。可是他也知道说他现在运输的是黄金，既然他是知道说他运输的黄金，在有没有运输黄金的故意，就有运输黄金。可是他不知道说黄金是管制物品嘞、欸，那个是什么的事情？不法意识的问题啊。所以你把那个构成要件替换管制物品替换成黄金之后，你就只要认识到说我现在带的是黄金就好了。它至于带黄金要不要处罚，那个是法律的问题啊。对，那法律说会问你，会影响到故意吗？不会，只会影响到不法意识。所以你就看不法意识欠缺可不可以避免，上去处理就可以了。对，这样会写的吧？这样会不会解决这种空白刑法的问题？其实它跟其他处差别是在哪里？它要经过一个转换，就是黑板上那个转换程序，你要把那个公告，把它替换成那个管制物品，把应该说把管制物品替换成那个公告的内容。公告如果说黄金是管制物品，那你的第一项就要改写成私运黄金进口出口超过多少公斤这样子。对，那行为人只要认识到说他私运的是黄金，或者他私运的数额是多少，他这样就有故意了。但如果说他不知道说啊，私运黄金是要处罚哦，那是不法意识的问题，就欠缺法律认识。OK。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一个那个最主要的是错误的，就等到下课再说好了。好，那今天就到这边。